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51集。边南露出水面之后，刚吸了半口气，又是一顿狂咳。肺里本来就没存几口气儿，这一顿咳，感觉都没气儿出来了。只出气儿不进气儿的感觉，简直生不如死。秋意把他拖上了岸，扔在河滩上，在他背上一通拍。边南总算是抽进去一口整气儿，缓过来了。秋燕塞着一嘴饼干从帐篷里爬了出来，很着急的边喊边掉渣。 怎么了？大虎子呛水了吗？ 没事儿，跟你小时候一样。 我怕火。 你游泳吗？让大虎子躺会儿。 我给大虎子捞鱼去。 边南往帐篷那边爬过去，河滩上被晒得滚烫的石头烙得他肚子都烤糊了似的难受。秋燕看着边南爬进了帐篷，脱掉自己的衣服裤子，连泳裤也没穿，就往河里跑。 我靠！我靠！ 哎，要醒醒吗？ 醒水吗？我鼻子里没水，肚子里好像挺多的。 张嘴，吃颗薄荷糖能舒服点。 边南看了看他手上的糖，张开嘴。秋意把糖放进了他嘴里，清凉的感觉在口腔里散开，被呛得生疼的地方好受了不少。 潜水二把刀还在水里玩花活吗？ 谁二把刀了？谁玩花活了？ 秋意也含了颗薄荷糖，把零食收拾到一边坐了下来。边南脑子有点乱，他觉得自己在呛水之前干的事应该看上去并不明显，或者说在明显起来之前他就被呛了。但秋意这意思更明显，他感觉到了。 废话，被人呛了一下都感觉不到，那是傻子。我吧，我就是亲了你一下。 嗯， 我也亲过别人，经常亲。我亲了你一下怎么着吧？ 我没说要怎么着啊。 秋意看上去挺平静，也没看他，只低头看着自己的手。他把边南拉上岸的时候，手指在石头上磕了一下。边南无法形容自己现在的感受，明明完全不用解释，就当开个玩笑能过去的事儿，自己非要解释，还越说越拧了，怎么听都觉得这人有毛病。特别是秋意这个不紧不慢不痛不痒的态度，让他觉得相当丢人。两人都不出声地待了一会儿，秋意似乎是想缓和气氛。 哎，你不游了吗？二宝的红宝石还…… 红宝石你大爷啊！你别提啊， 红。 秋意没防着他会突然有这样的举动，想挣扎着坐起来的时候，边南已经整个人都骑在了他身上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呛完水缺氧，两人呼吸里裹着的薄荷香味让边南有点发晕。秋意嘴里淡淡的薄荷味舔着挺舒服，边南的舌尖往他嘴里顶了顶，从齿间探了进去。秋意的舌尖并没有躲避，也许是还没有回过神来。舌尖轻触，湿滑柔软的感觉传开，像是打开了电源， 酥麻顿时弥漫。 我居然亲了秋叶。 边南跟被咬着了似的弹了起来，连话都没顾得上多说一句，连滚带爬地冲出了帐篷。秋叶躺着没动，半天才皱着眉，用手按在了自己嘴上。定了一会儿，弓起一条腿，拉了拉泳裤。秋燕还在河里玩水，看到边南跑出去喊了一声，但边南没吭声。秋燕坐起来又缓了缓，才把脑袋探出帐篷去看了看，边南已经没影了，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 哥哥， 抓到鱼了没？ 没有，我在找宝石了，你看。 不错。 哥哥，大虎子干嘛去了？ 不知道，尿碎吧。他往哪边走的？ 那边。 秋意拿了边南的鞋往树林里走了过去。边南没跑多远，他没穿鞋，跑了也就一两百米，就觉得脚被石头磕得很疼，还有很多乱七八糟的草在腿上划来戳去的。秋意的脚步声从身后传来的时候，他正坐在一块大石头上，检查自己腿上被划出来的小血道子。听到秋意过来，他就感觉自己血往脸上涌，腿上伤口都没血可流了，头也没好意思回。秋意把鞋扔到了他身边。 我以为你开车走了呢。 车钥匙都没拿。再说，我都没看方向，车在哪边停着我都不知道。 过去吃东西吧，一会儿二宝饿了就该闹着要烧烤了。 好。 边南扔掉草站了起来，转身跟秋意目光对上时，又是一阵烧得慌，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， 我薄荷糖没了。 那个我吃了。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。 秋意似乎也有点不自在，转身往回走。边南低着脑袋跟在他身后，走了几步又停下了。 那什么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 哦，我知道。 我意思是，我不是想。你别觉得我变态就行。 没觉得。 真没觉得？要别人对我来这么一下，我肯定得揍他。 真没觉得？你平时脸皮不挺厚的吗？这会儿怎么这么…… 那不一样啊，我平时也没亲谁嘴，还是舌头。靠，这跟脸皮厚不厚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平时脸皮也不算厚啊。 你对自己居然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。 我有啊，长得帅，身材好，脾气挺好，还会按傻子菜谱做菜。笑你大爷，是懒人菜谱。 回到帐篷边上的时候，秋燕还在水里扑腾着，不知道上哪儿弄了根就他胳膊那么点粗的树枝，企图抓着树枝飘在水里，但一直不成功。边南把烧烤的架子支上，把炭袋放进炭盘里点着了。秋意把装肉的袋子打开，把肉往签子上穿。 这袋是牛肉吗？ 不知道，我就认识鸡翅和丸子。 之前的尴尬慢慢消退了，秋意平静的表现让边南心里松了口气。虽然已经没了太尴尬的感觉，但边南脑子里一直有点乱，主要还是不知道自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 难道是喜欢秋叶？ 他手里的竹签直接戳过了鸡翅，扎在了手心里，疼得他手一哆嗦，差点把鸡翅给扔了。他一想到俩男人在一块儿，就浑身起鸡皮疙瘩。 不可能。那又是为什么呢？ 大概是呛了水，有点抽风吧。再加上秋意长得真的很好看。 这事儿虽然不能光怪秋意长得好看，但应该也是个主要原因。要不他跟万飞平时闹成一团的时候，怎么从来没想过要亲万飞？边南埋头对着鸡翅一通戳，然后递给秋意刷上烧烤酱。秋燕扯着树枝跑上了岸。 我也要弄。 给你刷酱。 刷多少呀？ 一边刷一下就行。 好嘞。 秋燕的加入让气氛一下舒服了很多。边南心里还在琢磨，但慢慢开始有点跑偏。 秋意这个吻是初吻吗？应该是吧。 边南想了想自己的初吻，如果碰碰嘴唇不算吻，那他也得算初吻？他就跟以前某个女朋友嘴碰嘴过一次，没什么感觉，还沾了一嘴润唇膏，没有心跳加速，没有什么醉了一样的感觉，还不如吻秋意这一次。 靠，我他妈是在想什么呢？ 边南突然把手里的东西往盘子里一扔，跳了起来，往河里跑过去。 那个，我泡会水去啊，热死了。 别去中间啊，呛水了我来不及弄你上来。 之前呛水的情形飘过边南眼前，边南脚下绊了一下，直接摔倒在了水里。他有些郁闷地吸了口气，顺势潜进了水里，一边慢慢吐气，一边抓着潜水里的水草往河底深点的地方爬了过去。到了之前找宝石的那地方，他才停下了，揪着一把水草在水里飘着，看着自己吐出的气泡往水面上飞去。 偏南，你这什么毛病？自打那天喝完酒到现在就没好利索，到底是怎么了？ 身边有浪推过，边南转过头看到了秋意的脸。秋意穿过水飞快地游到了他身边，一把抓着他胳膊把他拖出了水面。边南抹了抹脸上的水。 你干嘛？ 你干嘛呢？我以为你顺水冲走了呢。 我练潜水呢。 憋挺久了，别练了，鸡翅烤好了。二宝叫你，你没听见吗？ 没啊。 边南往岸上看了看，秋燕正拿着个鸡翅边啃边往这边瞅。折腾这么一通，边南感觉自己好像是饿了。闻到烧烤架上传来的香味时，他肚子叫了一声。秋意和边南刚上岸，秋燕就跑了过来，递给边南一个鸡翅。 可好吃了，好吃的不得了。 是吗？我尝尝。好吃。这个是你刷的酱吗？ 是的，我刷了好几个鸡翅呢。 真棒。那我得多吃几个。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，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